对面不见阿弥陀。供稿人妙了法师。师公上海下贤老和尚往生已经一年多了，在这一年中，每当我想懈怠时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老对我说的那些极平常又语重心长的话。2009年，那时师公住在千佛寺，有一次我去给他老送斋饭，然后我也蹲在他旁边吃。他看见我蹲在地上吃，表情十分严肃地对我说，不要蹲在地上吃，出家人一定要守戒，要注意威仪，做人天的好样子，不守戒没有人欢喜。一个相节的上午，有位女居士缠着我不停地说她家里的是是非非，说的时间长了，我有点不耐烦了，生气地顶回了那个居士的话。后来师公到我的疗房里单独对我说，对人说话不要气冲冲的，态度要和气。你这次气冲冲的，下次他有话也不敢对你说了，你就失去了度众生的机会，甚至说会断他的法身慧命，等你临命终时也会障碍你，不得不注意啊。我顿时感激涕零，马上跪下给师公顶礼。200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天气非常炎热，我和师公在院子里对面坐着乘凉。他老对我说，出家人不要讲究穿，不要讲吃，不要攀缘，不要希望别人供养你，人家供养你，你也不能说不要。你接过来放在功德箱里，或是印经书都行，千万不要用在个人享受上。夏天穿的衣服能遮体就行，冬天穿的不冷就行。吃饭，不管什么饭，能充饥就行了。穿得好了，吃得好了，西方你就不想去了。接着又说，啥事都不要求人，啥事都要自己做。你没听人家常说，人道无求，品自高吗？不能给任何人结冤仇，结冤仇就是自己有我执。世上啥都不是真实的，争东占西，到头还是一场空，争来占去，临死只占一席地，有啥好争的呢？只要好好念佛，去极乐世界，什么都有。和师公相处时间长了，我发现他老，无论行走坐卧，嘴唇总是在微微颤动。2009年秋，我和师公一起在地里剥花生。我看他老一边摘花生，嘴唇还是在微微颤动，就忍不住问他说，师爷，你嘴唇总是一动一动的，在说啥呀？他老说，阿弥陀佛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老和尚平时都在念佛，从未间断过呀。在我跟师公相处的近2年当中，发现他老 从没有喝过茶叶，就问他为什么不喝茶。他说，喝白开水好，喝白开水简单，也免得居士们再破费很多钱来供养咱们茶叶。爱好喝茶也是习气，白开水一样能止渴，为啥非要喝茶叶呢？师公不喜欢给别人增添麻烦，自己能做的他一定不让别人做，除非自己实在不能做，才让别人帮忙。衣服破了，他还是带上顶针自己缝。干活用的锯子、斧子、钳子、扳手，他都是自己上街去买。老人家最拿手的是念佛劈树根，树根是最不容易劈的了，但是他老有耐心，砸一斧头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直至把树根一块一块劈开为止。还有一次，我陪他老到社旗县城办事，他坐在车上喃喃自语说，轻来轻去的，不要去找在家人办事，在家居士有在家的工作，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，各干各的。停了一会儿又说，出家人会讲经的给人家讲经，不会讲经的也要给大众表个好法。我什么也不会，不会讲经，不会诵经，也不会唱赞，就会念佛，开荒种地，那我就表好这个法。要是不表法，我早就走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师公在千佛寺东边开垦的荒地里挖芋头，有两个居士看到后也过来帮忙。我往外挖，师公往下抠芋头上的泥土。因为天气已经有点冷了，老人家鼻涕流出好长。那两个居士说，师爷，给您点纸擦擦鼻涕吧。师公说，不管他那事儿。两个居士和我对看一眼都笑了。一个居士问他，师爷，您说不管他那事儿，那是谁的事儿啊？师公说，不知道。我们又都笑开了。挖完芋头回到寺院后，师公浑身上下全是泥土。一位居士说，您老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您洗洗吧。师公把衣服脱下来，那位居士接着衣服说，看看今天刚穿上了衣服又弄成这个样子了。师公说，这不是我的。那位居士说，刚从您身上脱下来，不是您的是谁的呢？师公说，不知道。师公注视之时，他说的那些话我不能全部理解，有些甚至觉得好笑。现在才知道，他老不是一个老糊涂，而是一位智慧德能不可思议的再来人。老人家的一言一行都是自信的流露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古语云，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， 入宝山岂可空手而还？闲工在日，墨学还自以为对老人家很有恭敬心。如今想来，惭愧的真想挖掉双眼啊。因为恭敬心有限，故而虽是有幸得职圣人，所得亦必然有限。佛门中形容人有眼无珠，会说有眼不识卢舍那，对面不见阿弥陀。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不孝弟子啊。印智法师和我每谈至此，无不是涕泪纵横，懊悔不已。妙了法师和墨学认识也有十六七年了，彼此相惜，很是投缘。法师恭俭庄敬，待人宽和，颇有闲工遗风，借此一赞，别无他意。唯愿法师善自护持，永无退失。在闲工往生前的28天，摄齐的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。在谈话过程中，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工的一段开示。老人家说，我不想活那么大岁数，情愿死。死了以后，灵魂若是成佛了，全世界人都知道。今日闲工影响全球，莫不是早已在他老预料之中了吗？我们常听老法师讲经的人都知道，大慈菩萨说过，你能帮助两个人往生，就比你自己念佛功德殊胜。帮助十几个人，那你的福报就太大了。能够帮助100个人往生，你是真正的菩萨。若能够帮助1000个人往生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。大家试想，今日乃至后世，受闲工影响而往生西方者，应该何止千万啊！闲工在世时，有一些不明因果者去向老人家借钱，多年不肯归还。老和尚慈悲，命印山法师前去催讨，岂料借家不但不还，且口出不逊，骂老和尚快进土的人了，还不忘讨债，这钱死了还能用吗？佛门有伽蓝记一首，今复于此，以警示人。寺院一根草，劝君莫来讨。昼夜四分利，子孙还不了。2012年秋，闲工从南阳义乌念佛堂回来，马上就拿起锄头去地里劳动。有3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找到老和尚，说要换些零钱。老和尚说没有零钱，结果被其中2个把他按住，另一个把老人家身上装的南阳居士供养的8000多块钱全部抢劫一空。老法师在讲经时说起过，因为来佛寺有成就的圣人，所以方圆40里之内都有佛光普照，有25位菩萨日夜卫护，凶神恶鬼都进不来，不会有大的灾难。华严经书云，得人小恩常怀大报，不知恩者多遭横死。观佛向海经云， 有恩不报是阿鼻音。墨学在此合掌当胸，恳起诸佛菩萨慈悯这些无知众生，令其有缘听闻正法，由此生大忏悔，及早改邪归正。阿弥陀佛。